损失相当于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录得的超过11倍，并警告1亿至到1亿2000万个与旅游业直接相关的工作职位有可能不保。声明指出，国际旅客去年减少10亿人次，即是74%，首先遭到疫情冲击的亚洲减幅最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603点，升2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87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2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1，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兑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57美元，卖出1842.13美元。天气方面，清凉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 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牵，源源不绝抚慰，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是。 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由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梅艳芳《心债》。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啊！今朝早有钱陪伴你嘅，今朝早咧喺起身之前咧已经觉得个喉咙真系咳咳地啊！哇，真系觉得咧十分之干燥，仲喺度谂啊，系咪即系我有啲唔舒服咧？啊，点知望一望个天气，原来咧～干燥真系嘅，室气温而家15度啊，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庆幸嘅咧就系之前又话，哇，今日会跌好多啊，可能跌10度啊，咁样即系吓一吓自己啦，系嘛？咁亦都谨慎咗嘅，因为当天文台或者有啲传媒讲话会冻好冻嘅时候咧，你大家咧都会谨慎啲啊。但系原来今朝早咧系有15度嘅，虽然你话都系清凉嘅，不过都不至于话冻到咧。喐都唔想喐啊！提提你啦，今日日子嚟到2021年嘅1月29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方面咧有12月17日。今日我哋都系全部都做有心人啊！讲起心，我相信。最不想的就是伤心了，可几分伤心几分痴， 哭泣声绝无意义，他不会扭转分开的心意，梦似是失去收结一首诗，仿佛听别人故事，今天我岂可关心多一次，又再让这次痛一再开始，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事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谁梦如欠缺要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啊、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

着失意。 林珊珊把歌谈心啊，咁啊，正正就系今日嘅主题啦，把歌谈心。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吓。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啦，早上相当清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约为1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咧系会转吹东风嘅，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周末早上仍然系清凉嘅，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室外温咧15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Just how much I miss you, how much I miss you. 游泳实在壮丽，朝着你身影追了已经几百米。Yeah.地实在太细，但让我飞出公海，向天空敬礼。Yeah, 让你飞出几百公里，只爱日夜，热爱夜夜。可惜我力气没有空做幻想伴着你，把不当稀奇，自问没法飞，如何能追你？但是又记起当初传奇，为你。现在就上镜，仍然难追你，到跌上世纪不敢透气，你要得到空档想你，摧毁了我士气。踏着细浪，怀念你这种姿势最标准正确。Yeah, 繁忙就是寄托，其实有多么想你，我都不发觉。Yeah, 让你飞出几百公里，只爱日夜，热爱极夜。可惜我力气没有空做幻想伴着你，把不当稀奇，自问没法飞，如何能追你？但是又记起当初传奇，为了可捉摸你的美，担心的要死，现在就上机，仍然难追你，道别上世纪不敢透气，你要得到空档想你。 Don't you know, 今生替代你，郑伊健嘅《今生替代你》，呢一句说话咧。 相信好多时候呢，你身边你最爱嘅朋友仔病呢，你最想讲呢句甘心替代你啦。尤其是如果系做爸爸妈妈嘅，见到自己小朋友病呢，即系情愿自己病好过佢病。咁特别而家疫情当中啦，咁相信呢都好多即系朋友仔呢都好担心，可能自己嘅屋企人呢会唔会被感染。不当然啦，即系除咗担心之外呢，可能即系做多啲嘢啦，多啲提醒佢哋要洗手啦，要戴口罩啦等等，或者唔好出入一啲人多嘅地方，咁啊，緊守呢一個嘅抗疫嘅大家嘅目標啦，希望咧就可以將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咧減至最低，甚至乎冇啊！好啦，望個鐘，好快到五點半，我哋先聽一節新聞，翻嚟之後繼續清晨上嚟。 清晨五點半，香港電台郭婷晶報道新聞。北角锦屏街东发大厦的围封行动持续，政府要求受限范围内居民或逗留人士强制检测的时间在凌晨两点届满。凌晨时分只有零星居民到场接受检测，大批居民在昨晚九点陆续落楼到临时采样站做检测，高峰时要排队轮候。部分着保护衣的工作人员陆续运走相信是居民检测样本，现场继续有警员驻守，当局目标是今朝大约七点前完成行动。行动结束前，居民和范围内的受检人士要一直留在处所，居民完成检测之后会获发物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十一点几到场视察，逗留大约十五分钟之后离开，没有回应传媒提问。瑞典新增4085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再多95名患者不治，累计11520人死亡。当局早前宣布，由于担心变种新冠病毒可能加剧疫情危机，禁止人工繁殖水貂，至到今年年底。瑞典去年10月下旬首次发现水貂感染新冠病毒，但和丹麦不同，瑞典的水貂养殖场中并没有检测到变种病毒。美国本土首次发现有民众感染最早在南非出现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两宗个案都在南卡罗来纳州发现，当地卫生官员说两名患者都是成人，彼此之间没有联系，最近亦都没有外游。南非确认的变种病毒已经传播至30多个国家，科学家早已预计会在美国发现。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附近一间家禽厂发生液态氮泄漏，最少6人死亡，10人送院，其中3人情况危殆。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朝早10点左右，亚特兰大东北面一个城市，一间生产肉制品的厂房有液态氮泄漏。当局表示，死者中有5人当场死亡，另外1人在医院急症室不治，送院人士中包括4名消防员。另外，当局疏散工厂内最少130人到附近一间教堂，为他们进行医学评估，并且为慎重起见关闭附近学校。警方说暂时未知道事故原因。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603点，升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87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2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1，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对美元0.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84美元，卖出1842.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也停止。 I'm just a woman falling in love。 你的心情我早知，遗憾拆成片，说不知不觉消凄切，让我的真情去慰你的痴。身边的汉子，柔情蜜语尽话我知，却也平止。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张国荣加上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的这首歌，谁令你心痴。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40，你听人的是由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清晨上来。今早早有千佩佩陪伴你的。咁啊，睇下你啦。咁啊，室外气温咧有15度啊，相对湿度56%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啊，比起寻日咧，今日系明显地系凉咗好多嘅。咁啊，当然你话凉好多咧，同之前嗰啲好冻咧，就都仲有一段嘅距离。不过咧，即系你话突然之间个温差有个改变咧，其实都真系好容易会感冒，同埋好容易会冷亲嘅。咁啊，起身嘅时候咧，就咪记得披多件衫，尤其是咧今日咧有乾燥啦，所以咧饮多啖水对自己嚟讲咧都系好嘅。特别而家戴口罩咧，成日都觉得好口渴啊！ 岁月梦已变灰，心仍然孤单，眼泪洗不去心里罪，但也洗不掉缘与份。梦太短，都不悔，都不怨这缺憾，但抱紧某一笑，某一吻。分手以后，虽走远，心却近，让你也一样爱得真。痴恋故事，像一片。帮去谁？愿你走进梦，过一生。 刘小慧两心依然走近，心走近好了，现在人就没走那么近了。接着我们有刘华。 奔奔波波跌跌就像人生，多多少少各自成怨恨，相生竟相争，相亲不相亲，每夜每天发生几番相识，我却并未留心，今天方知你是无缺陷，空空一双手紧紧掌握你平生，浓情直教人憎恨，原来在你所见明和暗，总有一点心来划分，得与失都不沾身，有情豪情才是你拥有到着这生，人潮在变转进受和困，仿似一堆小孩来争，荒废多少的光阴，何时抬头才愿意再生，静静看真，你是个巨人，就是平等，真真假假再没人过问，相生竟相争，相亲不相亲，每夜每天发生几番相识，我却并未留心，今天方知你是无缺陷，空空一双手紧紧掌握你平生，浓情直教人憎恨，然而在你所见明和暗，总有一点心来划分，得与失都不沾身，有情豪情才是你拥有到着这生，人潮在变转进受和困，仿似一堆小孩来争，荒废多少的光阴，何时抬头才愿意再生，静静看真，你是个巨人，豪情才是你拥有到着这生，人潮在卷转争受和困，仿似一堆小孩来争，荒废多少的光阴，何时抬头才愿意再生，静静看真，你是个巨人。 刘德华真的有很多好歌啊！哇，好耐冇听呢一首歌啊！你震撼我的心灵， 刘德华。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啊！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天气预测系咁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相当清凉嘅天气啊！本港今早市区咧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啦，新界系会再低一两度嘅。我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咧约为1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咧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咧系大致天晴，周末早上咧仍然系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室外温咧15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深宵躲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完尽在你与我之间。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冬。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莫是孤单等你，在心思躲冰冻。若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懂。天已是冬，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弱势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缘尽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我早知相爱是难永远， 相爱是难永远， 但我真心意愿送。 慧敏孤单的心痛，

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继续打开旅游特色事件簿， 主题是 温泉浸浴篇。在过往旅游过程入面，浸温泉除了是好好舒缓疲劳之外，亦都是奖励自己的方法。 不同国家的温泉都各有特色，当中有 热辣辣， 亦都有 冻冰冰。究竟旅游乐园三位主持入面，哪位是温泉浸浴的粉丝呢？ 当中难忘有趣体验， 留意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一次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一月尾噶咯噃，2021年嘅1月29号星期五啊，农历咧就系12月17日。咁啊，室外温咧而家有15度啊，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嚟到呢个时分咧，就知道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咧就会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朝早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症状咧，就叫做分离焦虑症。通常呢我就见系比较出现得多呢就系、是、小朋友。喂，原来唔系淨系得小朋友有呢一样嘢㗎喎。其实原来大人都会有机会有㗎噃。咁究竟乜嘢系分离焦虑症，如果你身边嘅朋友有咩症状先至系属于患上呢一个嘅病呢，咁就要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呢、這个时候我哋有 Sam 去浪子心声。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故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 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去到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咧就有钱佩佩啦，亦都有我嘅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啦、 啊，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嗱，今日要讲呢一个嘅话题咧，相信咧好多妈妈咧都有呢个感觉，就算咧你话个仔好大又好啦，或者个仔好细都好啦，都有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呢个回忆噶、哦。咁讲紧系咩咧？就系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个细路仔扯住你，妈咪你唔好翻工啦，妈咪啊妈咪啊，即系不停咁喊扯住你，唔肯俾你走啊！呢一样嘢系，即系我见有啲朋友咧嘅小朋友系搞咗好耐好耐都搞唔掂嘅。近排疫情啦，因为可能即系多咗时间喺屋企陪小朋友啊，咁有啲可能甚至乎系叫做 work from home 啦，长时间都喺屋企，咁你一行开啫，哇个小朋友就好似觉得唔见咗你好大件事咁样啦。其实呢个系咪一个病症嚟嘅咧？ 其实呢即是小朋友同父母分开呢，确实都一定是好大部分呢都是会有啲扭计啊，又或者呢哭闹啊紧张啊咁样。这个呢当然就是非常之正常啦，咁系咪咁。但是呢如果呢个情况呢是一个比较严重啊，即是去到一个呢我哋所谓担心佢系分离焦虑症嘅话呢，咁就真系要注意一下啦。咁咩叫分离焦虑症呢？其实讲緊呢就是一个定义呢，当一个小朋友要同佢嘅照顾者，即系讲紧父母啊，又或者佢依附对象分开嘅时候咧，有一个好严重嘅不安、好焦虑、严重嘅焦虑咁样嘅表现，咁咧就可能佢哋分开嘅时候咧，会有一啲比较好激烈嘅哭闹嘅行为啦。咁呢个咁样嘅即系分离嗰种咁样嘅恐惧咧，令到嗰个小朋友咧冇办法咧去到专心做佢手头要做嘅，例如佢要去一啲。上堂啊，又或者去一啲嗰个嘅学前班啊等等呢啲咁样嘅要做嘅事啦。嗰个原因呢可能呢你问真个小朋友的时候呢，佢可能讲到就係话。 我挂住妈咪囉。 係呀，好挂住妈咪呢个就当然係即係冇问题啦。咁但係有啲呢可能就係会担心呢同个照顾者分开咗之后。 以后都见唔到啦。 见返啦。係呀，冇办法再见面啦。咁啊。又或者咧，即係擔心嗰個照顧者咧，佢有事發生啦，即係可能有意外啊，或者唔安全啊咁樣，亦都或者咧擔心係自己啊。如果冇咗個父母喺身邊嘅時候咧，就會好危險啦。咁又或者咧係好似會受到拋棄啦，可能見唔翻佢父母啦咁樣，令到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心態，令到佢咧分開嘅時候非常之不安啊，根本冇辦法去安定落嚟。咁亦都有咧唔少嘅小朋友咧係因為會。担心呢一样嘢咧，成日都会发噩梦嘅，而嗰个噩梦嘅内容咧，都难免系可能会有同分离呢一个咁样嘅主题咧系有关系。再加上咧，即系佢有分离焦虑嘅时候咧，身体咧都周不时会出现好多嘅症状，例如话咧，佢觉得成日都肚痛啊，无端端会肚痛啊、头痛啊，咁咧就讲紧，譬如话佢呢啲咁嘅症状成日都出现啊。差唔多去到讲緊一个月或者以上咁样嘅连续，咁令到佢小朋友翻唔到学啦， 咁啊，個照顧者好難同佢分開啦，搞到個照顧者自己個生活都影響喎。 係， 嗱，呢啲咁樣出現到咁嚴重嘅情況嘅話咧，我哋就擔心啊，會唔會個小朋友係有一個分離焦慮嘅情況喺度咧？咁樣 嗱，妹妹咧，即係一定要出門口嘅時候，梗係冇辦法之下都一定要走啦，係咪？咁但係我哋真係要留低安撫下佢啊？定係我都係忍心閂門一走啦？咁即係邊樣先至啱咧？ 其实这个呢个就即系冇话一个好特定嘅准则嘅，但系佢最紧要我哋个原则呢就系、是、一定要照顾咗小朋友嗰个不安嘅情绪先。当然啦，你话如果我哋有时间嘅，咁梗系同佢倾啊，问佢即系嗰个感受啊，然之后咧俾一啲肯定佢啊，咁样啊，咁你就可以安心啦。咁但系如果冇时间嘅时候咧，咁啊有时我哋难免都狠心要撇下啦，咁啊有一个。有一個人確保可以看住小朋友的安全咧，咁就冇辦法啦。咁當然呢個唔係最好嘅處理啦。咁但係我都明嘅，大家經歷過就知道噶啦。有時真係喺一啲最危急嘅時候，又或者最不適合嘅時候咧，小朋友就有呢啲咁樣嘅扭計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幾時都講嘅預防咧係最緊要，預防咧有呢個情況出現咧係最緊要。咁點樣預防咧？咁我哋就要睇翻點解個小朋友咧？会有呢一个嘅分离焦虑， 系咪曾经试过你抌低佢唔理佢或者吓佢咧？我知道好多父母都好中意咧喺啲商场度咧，特登行开试下个小朋友嘅。其实系咪即系如果曾经有过呢啲行为吓亲个小朋友，佢哋就会即系记喺个心里边，就好容易会一父母一行开咗就惊住唔见咗爸爸妈妈咁样咧？ 系啊，有可能系呢一啲咁样嘅，即系点点滴滴啊，呢啲咁样嘅所谓好似玩下啦咁样咁，但系咧。俾個小朋友，即係我哋又覺得好似玩下，但係個小朋友嘅世界裏面咧，就真係覺得咧係唔見咗爹哋媽咪嗰種恐懼咧係好犀利嘅嚇。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反而真係點滴啦。而一啲比較長期對個小朋友有影響嘅話咧，講緊就係嗰個父母嘅管教模式啦，同個父母相處嗰個情況啊。最弊咧有啲父母就係有時嗰個管教咧係會好多變嗰、那個模式。一時咧就可能好似若即若離咁樣，一時咧就會好同個小朋友好多親密啊，好保護啊。喺呢一個咁樣嘅咁變，即係咁唔穩定嘅一個管教模式裏面咧，令到個小朋友個安全感咧係容易會唔夠 嘅。即係你嘅意思係忽冷忽熱啦，係嘛？ 係啊，可以咁講啦。咁仲有咧就係、有一啲嘅家長咧，即係譬如我都接觸過。有啲嘅家長可能佢自己本身嘅情緒唔係太穩定啦，咁可能屋企嗰個關係都未必咁理想。試過咧，即係有一個媽媽咧，咁佢同丈夫即係嗌大交啦，咁樣咁啊，好唔開心。點知二話不說，嗌完交之後咧，自己翻咗內地住咗幾個星期。咁呢個情況亦都冇同個小朋友交代清楚啊，咁就咁自己就即係氣沖沖咁樣就即係離開屋企啦，咁樣。咁呢段咁樣幾個星期嘅時間裏邊咧，令到個小朋友咧。真係覺得係極度不安嘅，因為不嬲係媽媽照顧開佢嘅，咁啊突然間冇咗一個咁親密嘅人喺身邊，亦都唔知媽媽嘅消息，唔知係點樣，唔知媽媽幾時翻嚟，呢一種嘅恐懼咧，對小朋友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嘅。所以呢啲咁樣嘅譬如父母對小朋友嗰種管教啊，父母本身俾小朋友嗰種安全感咧，其實亦都係相當緊要啦。仲有本身如果遺傳咧，都會有啲關係嘅。 遺傳。 是啊，会有少少遗传性喺度嘅，即系譬如话，假设父母细个嘅时候咧，系有患上过呢啲咁嘅分离焦虑嘅话咧，小朋友都容易啲系有呢一个咁嘅情况吓，咁啊，当然就唔系绝对啦，咁但系即系啲研究都有咁样有啲咁样嘅关系啦。咁仲有就系父母本身，如果佢哋身体有一啲长期病患，有一啲好严重嘅疾病啊，又或者佢情绪系本身有问题嘅话咧，都容易。令个小朋友咧担心自己同个父母分开咗嘅话咧，会唔会父母有事嘅咧？会唔会佢哋有啲咩危险嘅咧？又或者佢哋会唔会有问题咧？咁样咁啊，好多呢啲咁嘅担心咯。咁所以咧，反而系如果喺个预防性上边啊，我哋要做足佢啦。咁呢啲就系比较长远、长期嘅一啲嘅嘢咧，讲紧系短暂啦。咁例如小朋友经历紧一啲转变嘅时候，例如咧佢由一个。B B 咁真系开始要上班翻学啦，咁啊真系要同父母分离嘅时候咧，呢啲对佢哋嚟讲咧系都几唔容易噶。如果我哋可以做嘅话咧，当然我谂佩佩你试过，你都知道有啲咩嘅 小秒噶啦，应该 系。其实就可能带佢去幼儿园门口望多几眼，话俾佢听啊，你睇下啲小朋友自己上堂噶，第日你都自己上堂，俾足个心理准备俾佢啦。又或者可能有啲图书咧，系可以话俾佢听啊，其实咧翻学系好开心嘅，妈咪咧就会喺放学嘅时候嚟接你，即系俾定一啲充足嘅一啲嘅知识俾佢，话俾佢听咧，其实妈咪爹哋唔系唔要你，只系咧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咧，你可以系学习咁，然之后咧你学习完开心咧，你就可以见到爹哋妈咪啦，咁样咯。 系啦，冇错啦，俾一个足够嘅心理准备佢啦，同埋咧就系俾一个肯定佢啊，佢一定可以见翻爹哋妈咪咁样。咁啊，透过譬如话图书啊、讲解故事啊，甚至系即系可能带佢去嗰个场地嗰度即系观察啊，都视察都系相当好。仲有咧就系可以，如果而家都好兴就系有啲嘅开放日啊等等，咁就你会见到一啲同班嘅同学啊、家长噶嘛。咁不妨咧就即系运动一下，然之后咧可以喺翻学之前咧，我哋出嚟玩一下一两次啊、两三次啊，等到个小朋友自己本身佢哋又熟咗先，咁啊变咗佢真系翻学嘅时候咧，都有几个熟悉嘅面孔咧，对佢哋嚟讲亦都系冇咁即系好似陌生啊，去到一个完全唔识人嘅地方啊，咁佢哋嗰个归属感、安全感都会好啲咯。 嗯，简单啲讲，呢、这个分离焦虑症除咗好严重，就真系要即系对症下药，要去睇医生啦。其实所有呢一啲嘅分离嘅焦虑咧，其实爸爸妈妈都系担当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哦。 非常重要啊！咁讲紧分离焦虑咧，当然你都会谂到啦，梗系 B B 讲紧系三至五岁啦，啊咁啊特别会容易有呢个咁嘅情况。咁讲紧嗰个即系、就是、你唔好觉得系啊大过咗就冇喎，但系其实原来呢个情况咧，去到大个啲咧都仲系可以有嘅。讲紧咧，譬如话三至五岁，咁我哋大概个统计系3% 嘅小朋友会有呢个情况啦。但系讲紧一啲青少年咧，都讲紧系。可能有0.几%嘅青少年咧，系试过有咁嘅情况噶。 系青少年嘅意思，可能系中学生咯，系咪咁讲啊？ 系啊，可以去到即系高小啊，甚至系初中啊，咁都可以有噶。其实， 咁啊，真系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咯。 冇错啊，咁头先即系讲紧嗰个青少年嘅情况，喺医院都见唔少，间唔中都会有噶。咁讲紧头先嗰啲因素咧，我哋讲紧系屋企啊，父母嗰个相处关系啊。以至父母嗰個情緒啊，嗰個問題咧，又或者係個青少年本身佢自己有情緒問題啊，都係一啲幾主要嘅原因咧，令到佢有呢個情況。 最重要咧，即係如果喺管教上邊或者喺呢一個嘅情緒方面有問題咧，都可以尋求香港其實好多地方都可以得到協助嘅。最緊要咧就肯你行出第一步，揾人去幫你手咯嚇。 冇錯啦，講得啱。 好，今日咧唔該曬精神科專科醫生沈君雄醫生嘅，下禮拜同一時間我哋又再見啦，拜拜。 好，拜拜。 想不起，怎么会病到不分好歹，年少苦到甜美。我每日挨着不睬不理，但却挨不死。又去痴缠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尽长淡，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从那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变淡， 听过咧有容祖儿嘅呢一首《心淡》，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7过啲啦。多谢你今朝早收听《清晨上嚟》。 慈妹陪听朝早星期六再喺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真理，如何离别你？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北角锦屏街东发大厦的围封行动持续，政府要求受限范围内居民或逗留人士强制检测的时限在凌晨两点届满。凌晨时分，只有零星居民到场接受检测，大批居民在昨晚九点陆续落楼到临时采样站做检测，高峰时要排队轮候。部分着保护衣的工作人员陆续运走相信是居民检测样本，现场继续有警员驻守，当局目标是在今朝大约七点前完成行动。行动结束前，居民和范围内的受检人士要一直留在处所，居民完成检测之后会获发物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十一点几到场视察，逗留大约十五分钟之后离开，没有回应传媒提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通电话，两人同意在多项议题上紧密合作。两人都强调扩大西洋关系进入新篇章。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表示，两人讨论复修、重振双边关系的方法。布林肯又感谢欧盟近年发挥的领导作用。美国希望同欧盟以及成员国合作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并在经济上寻求合作。两人又同意持续在中国相关议题上紧密合作。欧盟委员会的声明强调要恢复欧美的战略伙伴关系，博雷利又邀请布林肯尽早出席欧盟外长会议。美国本土首次发现有民众感染最早在南非出现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两宗个案都在南卡罗来纳州发现，当地卫生官员说两名患者都是成人，彼此之间没有联系，最近亦都没有外游。南非確認的變種病毒已經傳播至三十幾個國家，科學家早已預計會在美國發現。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附近一間家禽廠發生液態氮洩漏，最少六人死亡，十人送院，其中三人情況危殆。 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朝早十点左右，亚特兰大东北面一个城市一间生产肉制品的厂房有液态氮泄漏。当局表示死者中有五人当场死亡，另外一人在医院急症室不治，送院人士中包括四名消防员。另外，當局疏散工廠內最少130人到附近一間教堂，為他們進行醫學評估，並且為慎重起見關閉附近學校。警方說暫時未知道事故原因。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29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政府再次进行突击围封行动，昨晚将北角锦屏街、东发大厦 ABCD 座列为受限区域，规定居民在凌晨两点之前接受检测，预计今朝七点，即是大约25分钟后完成行动。新闻天地记者已经到了现场，一阵会同他联络，了解最新情况。 港大医学院过去几个月分阶段访问1000人，发现今个月得翻大约40.5%的受访者有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较去年6至11月平均大约60%，下跌10几个百分点，主要是担心疫苗的副作用。专家认为政府要做多些解说。留意特写环节有详尽报道。 為免人流過多增加疫情反彈的風險，內地當局呼籲打工仔不要回鄉下，留在原地過年。在北京